南朝鲜人权对策协会发言人9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历届集团不顾内外一致的谴责和反对，今年3月在伪国会上炮制了北方人权法，现在则声称要从9月4号起正式予以施行。为此，朴槿惠历届恶意重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口出妄言，说什么要调查人权状况，要开展人权活动等，而为统一部一伙自不量力地说，要诱导北方改变态度。目前朴槿惠集团由于种种对北制裁和施压都变得无能为力，反北核骚动遭到全面破产。由于南朝鲜人民展开反对萨德部署的斗争，执政上层的特大型营私舞弊行为接连曝光和民生凋敝等等，陷入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窘境，所以百般策划掀起反北人权骚动来摆脱危机。在我国，为伟大的人民而忘我服务已成为全社会的风气，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已得到全面落实，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也不会有人权问题，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联合国发表一份有关朴槿惠政府严重侵害人权状况的调查报告，而南朝鲜的言论自由水平每年都被国际评为是最差劲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历届集团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绑架我国公民，拉到南朝鲜，招着他们与家属生离死别，并一直到现在无力监禁他们。历届集团是反人道罪犯，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权这个词语。我们反映千百倍的报仇之心，已对朴槿惠历届集团所犯下的反民族反人权罪恶彻底做好计算，而且一心等待着最后算账的时间。谈话最后指出，北方人权法的施行百姓只能加速人权蹂躏霸王朴槿惠逆贼和他的侍女为统一部的可恶集团等肮脏败类的毁灭。